曾经有位同修，他很着急，他的小孩去外国留学，出国留学很不容易的嘛，他自己住在巴黎，他问我怎么办，我就教他将一切妄念放下，全家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定有感应的。他说 这不行，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情办妥，我的心只能够放得下，只来念经念佛。 我说你如果这样想法，你这一世人都没有指望了。那他问我 为什么？ 我说你的方法用错了，你今天所思考运用的方法是你自己的业力，你没有三宝加持的力量啊。会用三宝的力量将自己力量舍弃，即是我自己的力量做不到，我用清净心求三宝加持，这样做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 他就是这里所讲的，我们要用变数，不要用常数，常数是命中注定的，变数是自己创造命运。 创造命运要由心里面去求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，成日胡思乱想就是妄心。 妄心是在常数上，不是在变数上，一用真心，常数就改变了。 我们在佛经上，在了凡四分里面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求佛菩萨怎样去求法，不是跟佛菩萨谈条件，求佛菩萨保佑我发财，你给我赚100万，我供养你50万，我们两个对分，这不得的，佛菩萨怎会答应你这个条件？ 所以世间一般人想利用佛菩萨，想利用三宝的力量谈条件， 许愿呢都算得是谈条件的，力量很有限，这做是错误的，是没有条件好谈的。最重要呢是恢复自己的清净心，这个有最根本的理论依据，就好像佛法中所讲的一样。六祖亦都讲得很好， 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 即是讲明一切都是现成的，向自性里面去求，是没有说求不到的，有求必应嘛。 因为自性本来具足，自性能生万法。 三宝呢就不过是跟你做个助缘，求得到呢亦都是我们自性本来有的，自性里面如果没有呢，三宝都帮不到你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你完全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，要求什么就得什么，求圣佛都可以得到，那又何况是其余的呢？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理，这样去求就一定能够得到。 世间人不知道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，这些呢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 世智聪辩。 他这样不是求取功名富贵，实际上是在做恶业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就算是求得到都是他命中有的，你说多冤枉呢？他所作的罪业将来必定有果报。佛法里面讲十法界，十法界中每一界又有十界，所以叫百界千缘。我们现在是在人法界，这个法界里面就有十法界。我们现在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们现在是在佛法界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现在修成佛之因，现在就在佛法界。 我今日念菩萨，我今日修六道万行，就是菩萨法界。 我今日念仁义道德，就是人天法界。 我今日想尽方法想去赚钱，贪这个世间的物质享受，这些就是饿鬼法界。 见到一切人一切事都不顺眼，是地狱法界。 糊里糊涂迷惑颠倒，一日过一日，是畜生法界。 虽然现在都是人生，但你已经可以分成十个不同的样子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都看到我们的样子，他就会知道是佛定是菩萨或者是其他，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。 所以每一界里面都有十界， 我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就晓得应该怎样去选择。这个权的确操在自己的手上。 世之可修可耻者，莫大乎此。 人家成佛成菩萨，我们还在搞三恶道，搞六道轮回，那真是太可耻了。 世间可修可耻者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 孟子曰：耻之于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矣。此改过之要机也。 耻这个字呢，跟人的关系太大了。为什么？知耻这个人可以成圣成贤，不知耻呢，必定沦落三途。 你看看这个字与一个人的前途关系是几咁重大呢？ 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得之呢就是知耻，知道羞耻就发奋说耻图强，能振奋起来。失之则禽兽矣，失呢就是不知耻，不知耻就是小人胡作妄为。 在佛法来讲，不知耻就会搞贪嗔痴慢，知耻的人绝对没有贪嗔痴慢。 因为他知道贪心堕恶鬼，嗔为心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，那么有什么那么值得傲慢呢？跟佛菩萨相比，实在差得太远了。 所以这些烦恼心自然就消失了。 此改过之要机也，要呢就是重要，非常重要的枢机，亦就是关键。 将它摆在第一，要知耻。 讲得粗俗一点呢，就是善行善果不如人，是羞耻。知耻呢一定要发奋自强，希望法最上乘者一切来组成一个知耻学社，提倡知耻运动，唤醒大众，共创人类和平福祉。 慧具心，智慧能生成敬。 第二，要发慧心。 慧是慧具，人时时怀有慧具之心，是一种很大的控制力量，使到自己不敢作恶。那他有所恐惧，他又怕什么呢？ 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。 天地是指天神与鬼神，在我们上面的诸天天神有天眼通，我们一切的动作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地下呢就有鬼神，鬼亦有五通的，能力虽然比不上天神，但是他们的感触比起我们一般人还要强。鬼的智慧比不上我们，但是他能够见得到，能够听得到，这些能力比我们强的。 或者你不相信而认为鬼神有五通，应该是他们的聪明智慧比我们强至啱。 现在科学家已经测验出了很多动物，他们的器官很特殊， 譬如说狗，它的鼻比人灵，我们觉察不出来的味道它可以觉察得出来，狗的耳朵也都比我们的灵， 但是他是畜生，他没有我们那么聪明。畜生尚且有这么多种能力超越过我们，那何况是鬼神？所以鬼有五通是可以相信的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受苦难呢？ 他智慧不如我们，福德多数都不如我们。 所以地上地下有鬼神，我们一举一动他们都清楚的。 不需过在隐微，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，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现福，吾何何以不惧？ 我们就算在很隐密的地方， 也即是说没有人见到的地方， 做了一些小小的过失，天地鬼神有天眼，我们的墙壁障碍不到，他 他们会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你说怕不怕？其实这些众生的神通还是很小的， 因为距离我们很近，他们都看得到。 监就是看到，临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不到他们，其实他们就在我们的面前，他是看到我们的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佛菩萨就更加不用说了，佛菩萨是大慈大悲，看到我们做什么坏事呢，他心清净，他不会给我们麻烦的。 但是鬼神不一样，鬼神是凡夫，见到我们作恶他会生气，有时会找我们麻烦。 佛菩萨无所谓，但是护法神是众生嘛，他看不顺眼亦都会给你麻烦，因为护法神是凡夫，他未成佛未成菩萨。那鬼神更是凡夫，所以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现福。何可以不惧？我们有重大的罪恶，这些鬼神呢就会来惩罚我们，我们就会遇到一些灾难，一些灾殃。轻的呢就是我们时时讲的折福。那如果真正明白这个事实，我们又怎会不怕？ 所以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有好几段经文读了真是叫人敬畏。 西方极乐世界人数无量无边，个个天眼洞视，洞视就是没有障碍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天意切停，能力是尽虚空遍佛大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，但是他们看得见，我们对耳听不见，他们听得见。所以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能够隐瞒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？连这些人都不能够隐瞒，又怎样能够隐瞒阿弥陀佛观音世子？没有办法隐瞒的嘛。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件事，甚至念佛求生净土，形式上的回向不回向是没有什么重要的。我们的心愿他们都知道，不用讲到出口说我要求生净土，他们早就知道了，一起心动念他们早就知道了。所以好好的念阿弥陀佛这句字是真的，其他的废话可以不用讲。 所以求一心不乱，求上品上生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只是第一等大智大福德的人。 不为是也，闲居之地只是超然，吾须掩之甚密，闻之甚巧，而肺肝早露，终难自欺，被人摧破，不值一文耳，焉得不凛凛。 前面所讲的是一般的时候，这里所讲的是我们独处一室的时候。一个人在自己间房里面关埋道门，有时候就不见点，可以马虎随便一点，就不知道神读功夫紧要。 因为有人在这里自己总会约束一点，没人在这里就放日了。 李老师曾经讲过，古时候好像是郑康成，即是郑源，他同一班同学在一起，有一次大家自我反省，提出自己有什么过失，将过失讲出来。每个同学反省的时候都能够将自己很多缺点讲出来，唯独是郑源，他想极都想不出。最后大家问他，你再想想，他说我在这里想的了。想了很久他想出来了，他说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没有戴帽，这个就是我的过失。可见得古人慎独的功夫，在自己间房里面闩住门，衣服都好整齐，就好似见宾客一样咁慎重嘅。而家啲人一定会话何必咁做作呢？但系古人呢就系咁样做法，呢啲就叫慎独啦。喺佢哋嘅观念中，就算系掩盖得好严密，天地鬼神都见得到。如果马虎一啲，随便一啲，就系、是、失礼。嗱，隐密之处亦如临天地鬼神。所以态度是恭恭敬敬，不敢有一些放纵， 就是讲这个事情了。闲居是指私人的卧房，在里面亦是指示超然，虽然在诗室中亦如十目之所监视，十手所指，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样的检点，一样的谨慎，不敢随便的。吾须掩之甚密，闻之甚巧。闻是闻色，就是掩盖自己的过失，用花言巧语去掩饰，其实是掩饰不到的。掩就是欺骗人，自欺欺人，实在是肺肝祖露，肺肝是内脏，一般人看不到，但是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呢是一个比喻。又比如我们在暗室，在卧室里面，一举一动起心动念，天地鬼神无话不知道的。我们以为掩藏得好密，其实呢是在这里自欺欺人，其实早就有人看穿的了，看穿了就一文不值了。想到这里又怎会害怕呢？ 不为是也，一息尚存，弥天之恶犹可悔改。 人之始就有敬畏之心，就能够改过，就能够灭罪。我们讲参随业障，学佛的人周时拜忏，拜了一世人不单止业障没有消除，反而越拜越多。原因在哪里呢？ 因为他不晓得从哪里忏悔。 今天在寺院拜忏，就是这里所讲的闻之甚巧，他不是真正忏悔，而是在掩饰他的罪恶，罪恶越积越重，所以越拜忏罪越多了。真正的修行是知耻慧境，我们能够在念头上转就好了。一息尚存，只要一口气还未断。弥天之恶，弥天呢就是大恶，佛经里面所讲的五逆十恶必堕地狱。这样的人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呢，有没有得救呢？还是有得救的，犹可悔改。他能够改过自身，他如果是真正的知耻，真正的生敬畏之心，悔过法愿求生西方，一念十念就绝对能够往生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读到，在印度、在中国、在过去都有这种实例的。 譬如唐朝时候的张献和，他是屠夫，临终十念往生。 在古印度有亚都世王，我们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读过，他杀父亲、害母亲、破和合僧，亦都是无恶不作的。 大藏经里面有一部阿蛇世王经，释迦牟尼佛专讲这个人的因缘果报。 他在临命中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他真正忏悔了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中生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往生极乐世界有两种方式。 一种是我们平时积功累德，平时修行往生的；另外一种是作大恶的人临终忏悔往生的。 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慢造作罪业的人，说不定他在临终时忏悔的力量强，往生的品位比我们重要高，这样是很可能的。但我们俗语说， 浪子回头金不换。 浪子一回头比一般好人重要好的，平常一般好人比不上他，就是这个道理了。 所以对于恶人不可以存轻慢之心。 但是知道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绝对不能够存有侥幸之心， 亦只是心存造恶临终忏悔还可以往生的念头，我现在多做一些恶不紧要，临终的时候忏悔还来得切。 我们如果存有这个心就糟了，存有这个心可以说是决定堕三途。各位要知道，临终忏悔往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，表面上看是一生，其实他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都不知道多丰厚，只是他在这一生当中就迷惑了，临终的时候他又清醒过来，这样才行。 如果过去生中冇深厚嘅善根， 呢、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观下医院就可以了解啦。 有几多个人喺临终时头脑会清醒啊？呢、这个系第一个条件。 如果临命终时昏迷咗，求忏悔嘅念头就忘记咗，咁就会往恶道去啦。 嗱，我哋明了事实嘅真相，决定唔敢存有呢个念头。点解呢？太难太难啦！真系千万人之中难得有一个临终嘅时候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嘅。呢个系第一个条件，冇呢一个条件就办唔到嘅。试问我哋能够保证自己临终嘅时候头脑会清醒咩？第二，要遇到善知识。第三，要立刻回头，一心忏悔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我哋能够保证临终嘅时候呢啲条件都能够具足咩？ 如果唔能够，咁仲系老老实实，平时积功累德，至稳当可靠。 净宗系万人修万人去嘅法门，但系游居士嘅注释讲得好： 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久有悔罪之心，便开自身之路。 我哋越早越好，越早觉悟就越好，赶快回头，唔好再做恶业啦。 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遂得善终者。 呢种例子好多，世俗佛门中都有，就好似前面所讲嘅一样。近代我哋可以见到嘅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周广大先生往生，他虽然不是一个作恶的人，但是证明了给我们看， 临终遇到佛法，一念十念是可以往生的。 周广大是一个经商的好人，他不是恶人，他一生都没有遇到佛法，临终前三日才听到善友讲给他听西方净土，他听了很欢喜，没有丝毫的怀疑就接受了，就发愿求生净土，一心念阿弥陀佛。这个呢是他过去生中的善根现前，一发愿求生，他的病痛就没有了。这个是佛法讲的花宝， 所以真心一发，三宝就加持，虽然有病没有痛苦，虽然病重精神提得起来。 由本身上来讲是自己的愿力发起，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，特别有精神嘅，咁系本身嘅力量。咁另外系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所以佢能够提起精神嚟念佛。咁佢念咗三日佛，佢睇到西方三圣由云端上落嚟接引佢往生。呢件事系最近先至发生嘅，我哋又点可以唔信？嗱，各位要知道修行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周先生他没有听过经， 亦没有读过经， 没有受过三规， 亦没有受过五戒， 不过是善友劝他念一声阿弥陀佛。真的，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真是接引他往生。 所以修行重实质，重心地，重真心。 由居士的注说讲： 修不嫌早，悔不嫌迟，临终安详，超拔之正。 临终悔过仲是来得切的，凡是临终死得好，他的来生去处一定好的，这个是可以断定的。所谓好死好生是一定的道理。 所以人好死在我们中国是五福之一。 五福最后一条是考终，是讲安详，死得安详，无痛苦。他来生决定是生三善道，绝对不会堕三恶道。 为一念猛戾，足以敌百年之恶也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驱除。故过不论久近，唯以改为贵。 这个事实 连儒家佛家都讲，可见得的确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改过要勇猛，真正勇猛的是改过，就算是大恶，就算是狗恶，都能够参取。一念猛戾就是真实的参除业障，所以足以敌百年之恶也。敌是洗刷干净，百年是讲长久累积的恶业都可以参除洗净。譬如千年幽谷，即是说千年的黑洞，我们点一盏灯，黑暗就没有了，就光明了。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驱除。这个是将灯光明比喻是勇猛改过的这一念心，能够将长时间的积恶都洗刷干净。 所以过失无论大小，无论久近，是以改为贵，我们一定要改过。 佛法里面时时讲法器难得，如果不是法器，决定不能逐佛为名。器是器皿，譬如这个杯一定要干干净净，我们才可以装水来喝。如果个杯不干净，里面有一点毒药，你装满一杯水喝了就会中毒，毒呢就是恶业。 所以要成法器，就先要将我们的恶业都淘汰尽，那我们接受的佛法才能自利利他。 前面讲修福，为什么先要改过呢？那就是先使到自己成为一个法器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赐福，我们才能够接受。真正是福呢，就不会变质嘛。如果自己接受的器皿不干净，烦恼重重，恶业很多，佛菩萨给我们的福呢就会变成更毒的药，又怎能够受得住呢？ 这个就是先要改过自身，然后才能修福的道理。 过失如果不改，我们修的福是微增大恶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福报，做的恶就小，因为没有能力做嘛。福报大，做的恶就更重更大，将来堕地狱，堕得更深，堕得更苦了。 所以这个世间贫穷的人，纵然想做罪恶都做不大，富贵的人做的恶就比平常人做的都大，这个亦是一定的道理。 明了修福先要改过，就是先要消灾。我们不要求福先，要消灾先，然后修到的福才能够真正地得到受用的。如果自己积习不消除，我们要去修福，福来了往往都会造成更大的罪业。真正的善知识，真正的好老师，传不传这种学生呢？不传的。为什么不传呢？因为是害他。这个呢就是佛门讲的， 他不是法器，不是法器就不能传法。 不是说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，举一反三就是法器，不是这样的。若果这个人心地清净，他善良，无贪嗔痴慢，这个呢就是法器，再点笨都不怕的。那我们看看谭虚法师的《影尘回忆录》，里面有个晒蜡烛的出家人，他真是笨头笨脑，一点智慧都没有的， 但是他心地清净，他老实，他没有坏心眼。 老和尚看中了他了，他是法器，叫他去拜佛，去拜阿育王子释迦牟尼佛的舍利，一日拜三千拜。他拜了三年开悟了，悟了之后呢能够作诗作偈，辩才无碍，后来讲经说法，广受大众的欢迎。他虽然自己有成就，但是生活很节俭，对人非常之谦虚有礼。这个呢就是法器，是真实的福报。 所以传法能成就人，亦会害人。 自古以来世出世间的善师好老师传法呢是要选拔人才的，选人的标准呢是德行要第一，其他的呢都不考虑，因为其他可以培养嘛。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想真正成就，在这一生真正往生，能够自利利他，一定要从改过下手，就是唯以改为贵。 但尘世无常，肉身易蕴，一息不熟，欲改无由矣。 呢四句系劝勉我哋要把握时间，及时改过。世间无常，佛经上讲， 人命在呼吸之间， 一口气唔嚟就系隔世噶啦，想改都嚟唔切噶啦。咁知道咗呢个确实系人生嘅第一大事，就要认真咁去做，把握机会，把握时间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，咁先至系真正嘅修行。 而修行就系修正行为，就系将自己错误嘅行为都修正过嚟。 而家有好多人以为修行就系每日念下经、拜下佛、念下佛就叫做修行，咁样做咧同自己嘅恶习气毫不相关，完全流于形式，系起唔到作用嘅。我哋念经系修行，念一个小时，呢一个小时咧要完全冇妄想嘅，精神集中喺经文上，甚至连经文嘅意思都唔去谂，因为一谂咧就系打妄想啦。 所以修行嘅目的就系修清净心，将妄想制止住。 念经、念咒、念佛都系呢个目的，咁样系修心，心清净啦，身就清净。嗱，我哋咁多年来真正体会到心清净、身清净咧，就唔会有病。 但系平时饮食起居要谨慎， 身清净、境界清净，就冇忧虑、冇烦恼噶啦。 所以年岁虽然长，唔会有疾病，唔会衰老。 李炳南老居士系最好嘅榜样啦。佢日日讲经说法，仲有好多应酬，咁即系讲明啊，佢已经咁大年纪啦，仲能够保持健康长寿而冇病痛，六根聪明，唔输俾啲年轻人，就系因为佢嘅心清净、身清净。 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洗涤。 即系一个人作恶，唔知道忏悔，唔知道改过，恶名流传到后世，孝子贤孙都冇办法为佢洗刷。中国历史上大家都知道曹操不善，其实秦桧只系真不善。 而呢一个恶名，后世子孙再点样好，亦都唔能够从历史上替佢洗刷。 又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 呢个系我哋肉眼睇唔到嘅恶业，必堕地狱。堕地狱系好可怕嘅事嚟嘅。佛经上讲地狱，时间长短有好多种讲法，最显浅嘅咧，就好似李老师喺十四讲表里面所讲嘅，都系我哋好容易理解、好容易识嘅，亦都系根据佛经上讲嘅。 地狱里面一日等于我哋人间2700年。 中国人时时都自夸有5000年嘅历史，若然喺地狱咧，只不过系两日咋？你谂下，地狱系几咁可怕咧？地狱嘅寿命短极啊，都有10000岁。如果当佢系一年有365日，咁地狱嘅一日就系等于我哋人间嘅2700年，咁仲得了嘅？呢个苦日子系冇出头嘅时候噶，真系百千万劫难出头噶。喺呢一生当中，造作地狱罪业系好容易，但系堕落地狱之后想出翻嚟咧？就唔系咁容易啦。 所以我哋如果深信佛讲嘅系真实话，我哋点敢轻举妄动，造作一切重罪呢？ 虽圣贤佛菩萨，不能瞒忍，焉得不畏？ 堕落到地狱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都冇办法度脱噶。地藏王菩萨虽然系幽冥教主，咁能够度得脱咩？度唔到噶。堕落到地狱里面，老实讲是要非常善根福德的人，地藏菩萨才能够帮他的忙的，要跟他说法，他即刻能够悔改，彻底的悔改，这样才可以超越地狱的。 但是人在受非常苦难的时候，往往什么好话都听不入去，越是受苦，恶念越是增加，越是不平，越是怨天尤人，好说话又怎样听得入去呢？ 讲咗好说话，佢反而话你讽刺佢，更加恨你。人间受苦难嘅人尚且如此，何况系地狱呢？ 所以往往受地狱苦，又做重罪，因此地狱果报好难超越，道理就在此啦。 地藏王菩萨能够度嘅系咩人呢？是真正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。这些人以一念差错堕入地狱，这种人还有得救。地藏王菩萨劝他，他肯听，后悔觉悟了，就容易出回来。 如果不是善根深厚，一念差错的人是无法子救的，佛菩萨也都救他不到。 看到这个情况，想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又怎会不怕呢？第二，教我们要有畏惧之心。既然我们知道丝毫的过失都瞒不过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，人人皆知，所以就算在暗室起心动念，都不可以有邪念的。那没有邪念，自然就不会作恶了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嘛。 所以改过要从心上改起， 心善了，言语行为自然都善啦，心不善，言语行为伪装得再善，亦都系假嘅，唔系真嘅。 勇猛心，知勇则能振奋。 第三，须发勇心， 勇于改过。前面第一条讲知耻近乎勇，知耻是开悟自觉，不知耻是迷惑颠倒。 所以知耻是开悟的条件，勇猛是功夫的条件。 知耻是从内心去觉悟，即是内心真正觉悟。畏惧是外力的加持，使到我们不敢做坏事，就是自性里面的甚深惭愧。知耻是真正惭心所，畏惧是愧心所，惭愧是两个善心所。百法名门里面十一个善法就有惭愧。 而人能够有惭愧心，必定有成就。 仁光祖师一生自号常惭愧，就是他时常怀住知耻畏惧的心情来修持，所以才能够勇猛精进，真正做到须发勇心。 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，不须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 因循就是得过且过，即是我们时时讲的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浪费时间。退缩不进则退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不求长进，没有进取心。 而进取必须是在德行上的。 现代人也都是勇猛精进，不过呢，他是求五欲六尘，在贪嗔痴慢上勇猛精进，而不知道后果之可畏。世出世间的圣人教我们要在道德学问上精进。道德学问比起学术还要高，学问和学术不是一样的。学问是智慧，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 就是佛法讲的般若智慧。学术在佛法来讲是细致聪辩。 我们今天勇猛精进的方向错了，往六道、往三途精进。世出世间圣人教我们的方向是超越三界，永脱轮回，与诸佛菩萨看齐，咁就啱啦。所以唔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啦，就必须愤然振作，要奋发，要将精神提起嚟，勇猛精进，不要迟疑，不要再拖时间啦，即刻就做，唔好迟疑，唔需要等待，讲做就做，就由而家开始，绝无退缩。 小姐如芒刺在肉，速与缺剔。 缺剔，剔就是拔起。小过失就好像芒刺在肉， 如果我们身上若然有条刺，就好痛苦，总是想尽办法想将它掹起来，过失在心里面比这个更加痛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觉察的，不觉察呢就是麻木不仁，刉下去不知道痛呢就是麻木啦。但是我们现在的皮肉没有麻木到，是良心麻木了。